在上帝的指引之下呢，他就写下了这一句话，在约伯记的第十四章一和二节的经文，十四章第一节说：“人从妇人而生，寿命短促，饱受烦恼，好比花开杜鹃，被人割下，又如烟影而飞逝，不再存留。”那么第一节说：“人从妇人而生。”就是从我们的母亲腹中出生过后，我们能活多少个十年呢？七个、八个、十年罢了。那么就是在这几个十年之中呢，人的生活都是充满了烦恼、痛苦。也有人观察留意到，人生每十年有时候就会遇到一些重大的变化、难题、改变。举个例子，人十多岁的时候都会面对学业、考试、学校的压力，对吗？二十岁到三十岁呢，会为工作烦恼，会想起成家立业的这一回事。三十岁到四十岁呢，会有儿子儿女长大，开始带给他烦恼。四十岁到五十岁呢，他来到他的中年，有时候人就说有中年的危机。他开始呢，有时候找不到工作，因为人开始不喜欢请四十多岁的人，喜欢请刚读完书的人。那么四十岁到五十岁这一段时间呢，他的父母、他妻子的父母也开始生病。那么五十岁到六十岁呢，他自己也开始衰老了。那过后呢，他就有生病啊，行动不便的难题。所以每十年人都有重大的生活改变，然后带来很大的烦恼。那因此上帝他很了解我们不完美人的需要和所需要经过的人生路途，他就启示让人写下了圣经。通过圣经，他要给我们带来安慰和希望。请看看罗马书的第十五章第四节的经文。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说：“从前写下的话全是为教导我们而写的，好让我们借着忍耐，借着圣经所带来的安慰，可以怀有希望。”对，我们今天演讲呢，就会跟大家分析一下如何用我们手上的圣经来保守我们的希望，得到安慰。那话说回来，人生的确充满了烦恼困难。这些烦恼呢，有时候是祸不单行，有时候好像卷土重来，解决了又来。有时候烦恼堆积如山，一下子也不懂得解决哪一个才好。那么这些种种的烦恼呢，有些是我们自己引起的，有些是我们控制不了的， 是世界情况为我们所带来的，有些呢是因为我们金钱尊敬上帝的律法而引起的。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就是说依靠谁来帮助我们奋斗下去呢？可以依靠自己吗？不能够。耶利米书十章二十三节说，请看看这熟悉的经文，能够依靠自己吗？耶利米书第十章二十三节说，世人不能掌握自己的道路，人行走也无法确定该走的方向。这个人就也包括我们自己啊，不能。那么我们只可以依靠我们的上帝了，依靠他面对困难忠正到底。那如何能够成功的忍耐烦恼，面对难题，处理病痛，一直到底呢？对真正的基督徒来说，就是要有一个很坚强的信心。那不过坚强的信心如果可以得到来自上帝的安慰，他就能够变得更加的坚强、坚固、稳固了。那我们就看看这个电视的屏幕。最下面的就是我们的忍耐到底，要有这个成果呢，要有坚强的信心。坚强的信心如果有来自上帝持续不断的安慰呢，就有坚固的信心了。那么合理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样才能够持续不断得到上帝的安慰呢？唯有一个方法，就是勤于研读和沉思圣经，只有这个秘诀，我们没有其他更快的秘诀、更快的方法。人有病的时候，今天呢，我们如果你发烧喉咙痛，你就会去 pharmacy 啊，买 Panadol 是吗？你特别会选哪一种 Panadol？就是那种 active fast， 特快了。Okay. 吃了之后，你吃两粒，有时候喉咙痛马上好了。那属灵方面呢，是没有 active fast， 没有这种灵药，只有这种需要下功夫努力，在平常时候呢，做好准备的属灵药物。为什么我们要研读沉思圣经？理由就是圣经记载了有许多人以前如何因为要坚守上帝的教导得到上帝的安慰，然后成功忍耐到底。所以我们要沉思这些属灵的好榜样，其中一个好的榜样，我们要跟大家学习啊，如何阅读沉思，然后运用，就是约伯的榜样。我们可以翻到约伯记的第一章，请看约伯记一章。那我们不会读所有的经文，不过呢，你留意约伯记一章十四到十七节呢，就报道说约伯这个人伤尽他的家财，他的经济忽然间呢变得十分的穷困。十八到二十一节呢， 就谈到他十个的儿女呢，忽然间暴风中丧生，全部死了。第二章七到八节，约伯忽然间染上了一个十分痛苦的皮肤病。第九节，连他的妻子呢也试图迫他要离弃耶和华。真的祸不单行是吗？还有什么呢？你看第四章第八节，他最好的一些朋友，第八节说，第四章，据我所见，是谋害人的必自作自受，散播祸害的难免受个恶果。他的好朋友在这个时刻呢，也用尖酸刻薄的话，没有理由的话来指责约伯。那么这些问题呢，跟我们今天有时候遇到的难题很相似，对吗？忽然间你经济出了问题，忽然间家人不幸的死去，忽然间你得病，忽然间夫妻不和，忽然间你的朋友呢用尖酸刻薄的方式来对待你。所以约伯的情况跟我们实际上会遇到的是很相似，但是约伯却能够屹立不移，他非常的谨守忠诚，他的坚信呢的确是很难，不过他能够谨守忠诚。那约伯怎么样能够当时忍受所有的这些试炼呢？理由就是他怀有希望，他的这个希望为他带来安慰，那么这个安慰呢使到他有很坚强的信心。这个希望呢就是可以在约伯记十四章的第十四、十五节看到。约伯记十四章十四节说，人死了能再活吗？我在服牢狱的日子一直等待，直到疏解来临，到时你呼唤我，我就回答，你必切切想念你手所造的。约伯呢知道复活的这个希望，这个希望呢就是给他带来很大很大的安慰。他把他的目光呢越过所有啊他当时所面对的考验、试炼、困难，他知道这些考验呢不是永久的，只是暂时的。怎么暂时呢？最坏的就是他忍到他死的那一天，他还有很长很长的未来，就是耶和华把他复活过来的时候。那我们就学到了，不要忘了希望，特别是王国的希望。这王国的希望是不是也不应该呢？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希望，这希望应该是很恳切的一个希望。这个希望必须对我们来说是百分之百啊，百分之百真实，真实到呢我们能够用我们的星星之眼呢看见自己生活在新世界里，不需要应付疾病，不需要有抑郁，也不需要应付呢昂贵的医药费。相反呢，每天我们醒来的时候都享有良好的健康呢，清晰的头脑啊， 也不会为生活的沉重经济压力呢忧虑。相反的，我们能够每天安居乐业，不会为任何亲者去世哀伤。相反，我们要目击亲者的复活，大感的兴奋。所以陈思乐伯的记载，我们很容易的就看出，人真正的基督徒可以从圣经的这些人物啊，中心的人物，他人生的过程，圣经记载他的所有的事情，得到安慰。这样呢，我们信心就能够变强，我们也能够忍耐到底。我们再谈谈另一个接触的记载好吗？我们都记得圣经敦促我们要专心的注视耶稣。耶稣曾经忍受过很多的试炼，那这些试炼呢，难题，有些是来自别人的罪，别人的不完美。他是完美的人，所以他不会为自己呢带来难题，所以他面对的困难一半上呢都是来自四周围不完美的人。他要应付门徒当中经常发生的一个难题，还记得吗？可能你已经猜到，就是在他们间中呢，谁是最大？好多次门徒都在争论谁是最大的。不但如此呢，耶稣的信心在很多方面也受到严峻的考验。在这个苦行柱上，他要忍受痛楚，他被钉在苦行柱上呢，除了身体上的痛苦，精神上呢也是很大的痛苦。为什么呢？因为被钉在苦行柱上呢，旁人把他看为是一个有罪的人，一个亵渎上帝的人，因此呢罪有应得被处决处死。所以他同一个时候在精神上在身体上那些痛苦啊，难以想象了。他的痛苦，他的委屈，跟我们平时所面对的有相似吗？一定有啊。有时候我们也是因为别人所引起的误会而感到很不舒服，不能睡觉。我们有时候传道在家里呢，有人很反对，说我们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其实是没有这一回事。我们有时候也会像耶稣要忍受被人侮辱啊，特别是看到别人侮辱上帝圣名的那种痛苦的感受。所以仔细分析一下呢，我们会看到许多的圣经记载，当我们深入的去沉思，把所有的细节联系起来，我们就看到了，的确前人走的路呢跟我们现在要走的路很相似。既然他们成功能够走过，忠贞的走完他们的人生路程，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同样的路呢忠贞到底。所以这就是说，这就是我们起初所读的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经文能够给人带来什么希望，也能够给人带来安慰。这样呢，我们的信心就会变得很坚强。 在被试炼的时候，我们不会往别的地方去想，我们一定会相信耶和华上帝的安排给我们的希望。那以上的这些讨论是谈到来自上帝的安慰能够强化我们的信心。我们再看看呢，我另一个图画，这图呢就说明有坚强的信心有时候是因为我们有学习安慰别人，安慰别人也能够使我们自己的信心强化。你看哥林多后书好吗？哥林多后书的一章第四节，他说我们遭遇各种患难的时候，上帝都安慰我们，好叫我们能用他所赐的安慰做什么呢？去安慰遭遇各种患难的人。所以经文有指示我们要去安慰遭遇各样患难的人，所以我们会辅助有困难、抑郁、哀恸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同工们。在希腊原文里，安慰它字面的意思就是唤到身旁来，唤到身旁来，那就是叫谁？就是那叫那些受苦啊、有抑郁啊、有困难的人来到我们的身旁，然后我们会亲切耐心用爱心的鼓励他们。我们会留意任何有需要的同工，那如果我们发觉到呢最近他们有点闷闷不乐，可能是什么呢？感觉到寂寞啊，可能家里有人病重啊，或者是刚逝去的亲人啊，家庭有些不和的事情，甚至是儿女呢不听话这一回事。那记得就是在这个时刻，我们会做一位安慰者，温柔的话，引用经文，跟他们一起祷告，来安慰他们。那从今天下午的演讲，我们的确看出耶和华是一位很慷慨、很仁慈的上帝。他提供食物、空气、钱，很多好的东西给我们，他也没有忘了给我们一件我们很需要的生活物品，安慰。当我们不如意啊、伤心啊、受到反对啊、有天灾人祸的时候呢，当这些事情把我们都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上帝的安慰，同个时候我们也会安慰其他有需要的同工。那在这演讲它的重点就是平时平日多花点时间深入研究沉思圣经中心仆人的整个生活，他的记载，熟悉他们所面对过的试炼困难，然后把这些小小的这些资料呢全部联系起来，让它成为在我们脑海中一个很大的图片呢。这个大的图片 有一个、两个、三个、十个、十五、二十个，全部累积在我们头脑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自然而然把这些一个、两个、三个忠心的仆人的记载想起来，再次的想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经文，通过经文得到安慰。有了这个安慰呢，我们的信心就会变得很坚强。有了坚强的信心，我们就能够忍耐到底。好，我们谢谢姚弟兄给出这优良的演讲。那么在下个星期天，我们的演讲这个公众演讲会改在星期一，所以我们星期天没有这个公众的聚会。那么星期一是2月12号星期一7:30傍晚，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可以出席这个公众演讲。公众演讲的讲题是为何要向耶和华寻求庇护。所以我重复，在2月12号下个星期一7:30我们会有公众演讲，所以星期天呢是不会有。好，我们现在会来到第二部分的杂志的讨论，我们请清风弟兄。